民主刚果重建与民主人民党总书记亨利·穆巴萨加尼伊近日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发来了复电。电文指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重建与民主人民党成立15周年之际发来电文表示祝贺，对此以重建与民主人民党创建人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卡邦格同志和他自己的名义向金正恩同志表示谢意。电文表示祝愿朝鲜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并重申民主刚果重建与民主人民党要为两国人民的利益而同朝鲜劳动党进行合作的意志。